咁啊，此一段经，佢话是命中人，就系呢个命中嗰个人，佢就未得受生啊，即系未曾咧知道自己系上升，抑或一个下降，等于话未曾知得自己咧去边一个地方咧受生，所以就七七日内啊，即系就去世嗰日开始。在呢个七七四十九日之内，呢、这个七个七期间，佢自己就念念之间啊，佢呢个心心念念，佢都希望佢自己嘅骨肉，佢自己至亲嘅眷属啊，即系佢啲阳上嘅子孙，就宇宙福力觉啊，即系为佢咧修福。为他做这个愉快的佛事，为他念佛，为他念菩萨名，为他诵经，来到救佛他这个堕落之恩，免他受这个堕落之苦。他过世日后就随意受报了，若是过了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咁啊，佢嗰啲眷属啊，或者未曾咧为佢，咁啊做呢个如法佛超度佢啊，仲反而咧，咁啊杀生害命，拜祭鬼神，增加佢嘅罪业，所以一过咗七七四十九日，佢就除去呢个罪业啊，受报或者地狱，或者就饿鬼啊。或者咧就畜生，咁啊随业受报。嗰个若是罪人，若是咧佢真系罪深重，咁啊做一个大罪之人啊，咁啊一定要堕于恶道受苦啦。咁啊佢呢个时间就好长噶噃，佢话动经千万岁中都冇解断人啊。我哋如果做善事，所谓舍一就得万步，就好似咧我哋插禾一，虽然咧系几田嗰啲肥田咧，你唔使插几多噶，每一冚禾秧咧，你插个四五条，咁啊日后到收成嗰阵时咧，佢插咗几十条，都唔知几多千粒谷，咁啊当然一条禾秧。他们有很多谷米收成，所以布施是一，但是得到万步。其实我们做罪业也是一样，所以勿轻小罪都以为无恙，即使你做这个小罪，也都感到这个大痛苦的果报，时间所杀很长。所以话道经咧系千岁百岁计嘅，在呢个受罪受得恶道苦呢个千百岁中，都无解脱人啊！佢若是五无间罪，堕大地狱，千劫万劫都永受众苦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可于呢个五无间地狱之中。咁啊，千劫万劫啊，何止话无有出奇啊？在呢个千劫万劫之中，永远受呢个地狱痛苦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话随业受报咧，咁啊呢报就系有三种唔同，一者咧就现报啊，咁啊通常讲啊所谓现眼报。我哋睇到某一个亲戚朋友或者相熟者，咁啊佢真系咧冇一言啦系纯正嘅，咁啊所有嘅举止行为咧都系歪主意啊，总系咧睇见人跌一包咧佢就欢喜啦，等于话咧佢一日过万啊都系耍手段，希望别人咧。要跌一家，总之话唯恐咧你唔跌到，唯恐你唔破产啊！ 咁啊呢種人咧，咁啊現眼啊，佢既然做啲咁唔好嘅事，常常起呢個壞主意嘅心念啊，佢就現眼報幕啊，冇幾耐咧，咁啊嗰啲惡報現前啦，咁啊呢種咧就佢哋現報啊，你現身遭罪業，唔使等到將來啦，佢就眼前。就受呢個惡報啦，咁啊好簡單啦。例如呢個社會每日都有所謂謀財啊、打劫啊、兼格殺人啊，咁啊冇俾人捉到，唔係就咁啊算喎。你謀財害命啦、啊，即使你現在僥倖，或者你聰明啊，就得啦。可是從呢個因果律嚟講咧。你日後總有呢個報應嘅，啊！但係如果呢個唔好彩嘅咧，咁啊即刻俾人捉到啦，咁啊當然事實證明有莊有證啦，你無用狡辯啦，審判不過係法律嘅程序啊，但係事實證明，咁啊唔使幾耐咧就判刑，如果冇殺人啊，起碼都要坐個20年。如果奸夫殺了人呢，咁啊重則就屬於呢個謀殺罪啊，可能判死刑。啊，即使奸殺啦，亦都判終身監禁。咁啊，現眼做罪惡，咁就現眼咧得到呢個惡報啊。咁啊，佢哋現報啦。第二就叫做生報啊。咁你現身，不管你為善就為惡，呢個罪孽是否係輕抑或重，但係今生唔受報啊，佢等到來生先至受報。所以剛才呢個現報咧，你作惡又係現身受報啊。若是你做呢個大好事、大功德事。咁人人對你都表揚讚歎啊！咁啊，預世咧就受到呢個好嘅報應啦。所以現報之中啊，包括善惡，但係生報咧，亦係包括善惡。你今生為善，來生受報啊！咁啊，今生為惡，亦係來生受報。咁就叫生報。咁啊，亦有呢個後報啊。點個後報呢？就是說今世雖然他做了這個惡業，可是他要經過日後啊，很多很多生才受惡報。為什麼？就是因為他縮生啊，這個福力大啊，他縮生呢做了很大的功德事，所以他感到呢很多生很多世呢受福。咁啊，因此佢即使今世做咗恶啊，佢一定要堕落啊，都要等佢宿生啊所做嗰啲善因啊，所感嗰啲福报咧，要受完，或一生、两生、三生、四生、十生、八生都未定，要等佢宿生嗰啲善根福力受完啦。咁然後咧，咁啊今生所受嗰啲、所做嗰啲惡因咧，日後啊，先至輪到佢啊受呢個惡報，咁就叫做後報。咁所以始終咧，如果話論佢呢、這個做罪孽嘅人，咁讀經百千歲中無解脱人。或是做呢個五間地獄罪，咁啊受呢個大地獄苦，咁啊多部分都係屬於咧，咁啊今生做罪業，就係來生受報，墮於惡道。不復次長者，不過如是罪業眾生，命中之後啊，眷屬骨肉。都为修行家资助业道，未斋食境及迎斋之次，米金菜叶就不弃于地，乃至诸食嘅未见佛家嘅物质先成啊！咁我哋前文 都常常讲话要我哋咧自己固然以供养三宝啊，咁啊为呢个命中人做呢个如法事，亦都有讲所谓布施结缘供养三宝啊。咁啊，在呢个布施供养之中，咁啊，我哋最上边嘅就系迎斋来到供佛。咁啊，但系迎斋供佛咧，都有佢一定嘅规矩噶。咁啊，现在咧，咁啊，地藏菩萨大慈大悲，恐怕我哋迎斋供养三宝之时唔识得啊。咁啊，亦都教埋我哋咧点样做个布施。大辩长者，你要知道，知道啲乜咧？佢话如是罪业众生，咁命中之后，咁啊呢个有罪业嘅人，咁啊佢命中之后啦，咁啊一定就要堕于呢个恶道受苦啦。咁啊，但系佢总算有善根，有福报啊。咁啊，佢嘅后代嘅眷属，佢自己嘅至亲嘅骨肉，就为佢修福啊，个为修就迎斋，咁啊迎办咧呢个斋供啊，咁啊供养三宝，就资助业道，咁啊资助佢咧，咁啊唔好堕于呢个恶道啊，咁啊改为嘅善业咧。咁啊，上升呢个天堂，或者咧得翻呢个人道啊，享受呢个人福。咁啊，以此呢个迎斋供佛嘅功德咧，嚟到资助佢生到呢个善道。佢话未斋醒，咁啊，或者咧供佛之时，咁啊未供完。就或者正在大众过堂咁啊食紧斋之时，咁啊未曾食完，咁啊佢未斋食完，就及迎斋之时啊，咁啊或者咧正在咧享受做紧，享受办紧斋，咁啊即系未曾食啦，享受做紧，享受煮紧，或者洗紧菜啊，或者洗紧米。咁米金菜节啊，就不弃于地啊！所有嘅嗰啲米剩下来嘅，或者嗰啲菜以往嗰啲菜叶，佢就不弃于地啊！所有嗰啲米汁、米金嘅米汁啦、啊，我哋洗米嗰啲米汁、嗰啲米水啊！同埋咧，我哋剩翻嚟，即系拣咗嗰啲靓嘅菜啦，咁啊剩到嗰啲黄嘅，啊或者老啲嘅嗰啲菜叶咧，都不弃于地啊，唔好咧将佢咧倒响个地下树，就或者咧将佢吊响个地下嗰度，咁啊有人一问。咁啊，然之後嗰啲米水，我洗咗米啦，咁啊嗰啲米水就肯定系唔要噶啦。嗰啲菜叶又黄嘅又老啦，都唔食得落噶啦。咁啊，点解咧都唔好将佢弃于地咧？咁啊，呢个咧就一方面就唔好浪费啊嗰啲物质。我哋虽然系唔食啫。但系仲有好多啊，嗰啲畜生或者嗰啲贫穷者啊，咁啊，我哋咧将嗰啲水，咁啊可以煮成其他嗰啲或者猪啊，或者嗰啲畜生啊可以食嘅，咁啊你捞埋落去，咁就唔怕嘥咗嗰啲米汤啦，或者即使嗰啲盐咧，啲菜叶啊。略为老啲，但我哋好好地将佢煮一煮啦，咁我可以布施同嗰啲穷苦人家结缘，所以我哋以呢个好嘅嚟到供养三宝，略为差啲嘅咧，我哋可以布施供养啊， 嗰啲貧苦家或者其他嗰啲豬啊、貓啊、狗啊，亦都可以俾佢食。咁啊，同佢結緣，主要就唔好浪費啊，盡量咧要愛惜咧嗰啲飲食。佢乃至豬食，未見佛僧就勿得先食喎。凡係你供佛嘅，所謂營齋供養三寶嘅，你未曾供養佛，未曾供養僧之前，你在先就唔好偷偷地咧攞啲嚟食啊！如果你喺呢個大廟裏邊做呢個點座師傅，或者做飯頭菜頭，咁啊千萬就唔好啦！所有嘅飲食嘅煮好啦，啊未曾供佛供僧之前咧，自己先食。若是如此，你未曾供佛僧之前自己先食咧，咁啊亦都係有過處嘅。所以在呢個大叢林，咁啊呢個大廟裏邊一個鑑齋菩薩啊，咁啊鑑齋菩薩咧，咁樣隻手就揸呢個銅錘，咁啊一隻手咧就揸個鐵棒啊，係一個武將軍，好威勢嘅，咁啊胸又大，嘴又闊啊，咁啊都幾威猛嘅，咁啊佢旁邊咧寫副對啊。咁佢點樣寫呢？佢話未共先上，咁就三鐵棒啊。下聯呢，佢話施造飲食就九同隨啊。咁啊，凡係呢個十方常住齋主送入嚟佛堂，所有嘅飲食、茶米油鹽醬醋茶，或者咧係蔬菜、雞料。未曾供養三寶之前啊，你先自己嚟嘗下咧，咁啊鑑齋菩薩咧就發你三鐵棒。咁啊，如果你施造飲食啊，將呢個神珠嗰啲飲食係由呢個十方施主供養嘅噃，你將佢施下嚟整到俾自己食啊，根本就唔供佛供僧啦。而是閒時啊，你或者肚餓，啊個或者心血六潮啦，喂，我哋整啲食下啦咁。你攞常住嗰啲飲食齋料蔬菜，咁啊用來整到俾自己食啊。咁啊鑑齋菩薩就罰你九同隨啊。咁啊因為嗰啲十方施主供養嚟嘅飲食。供養十方常住三寶就不是供養你自己一人，你就不能夠利用啊你這個職位之便，那自己就將這個十方施主供養來的飲食啊，那據為己有，自己私自飲食，從這個因果上來講呢，都是屬於犯咗呢个妒忌嘅，咁啊，所以凡系一切饮食未曾献佛僧前，你唔好自己先行咧整嚟食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嘅意思咧，就系教我哋所谓在呢个命中人，你为佢个骨肉变熟，为佢形态资助佢上升啊！使佢唔好下堕，为佢解脱。咁你其中布施结缘呢一方面咧，所有嗰啲饮食你唔好浪费，即使米汁、菜叶你都要留翻，唔好倒喺个地。你可以将个布施嘅穷苦人，可以布施嗰啲畜生啊，使佢亦得到食，亦都沾到啊呢个结缘之恩。亦都唔好浪費呢個飲食，而在未曾啊，咁啊做好未曾食之前，即係未曾供佛之前，自己咧唔好偷偷咁咧，自己先食，就表示你對三寶嘅恭敬啊，表示你對三寶嘅誠意， 咁啊，然後先至得到蒙山寶嘅慈悲加被，免自己呢個親屬嘅墮落之苦。佢話：如有為食啊，不合不精勤，時力中人就了不得力啊！我話假如佢個後一代，即係臨命中人死咗嗰個人，佢個後一代佢啲骨肉眷屬啊，為佢迎齋供佛之時，佢唔如法去做，或者將嗰啲米汁、將嗰啲菜葉略為老啲嘅，你就掉咗佢糟蹋咗。就或者未曾供佛僧之前，你自己私下攞嚟食咗先，咁就變成就唔如法啦。佢話如有遺食啊，就唔如法啦。及不精勤，你即使是迎齋供養三寶啊，你冇呢個精心，冇呢個勤懇，即係等於話咧，好似應酬式，唔係得出於誠懇啊。咁嘅時力中人就了不得力啊！咁你即使你都迎齋供養三寶，由於你做之時唔如法，以共你唔係懇切至誠。於是去供齋迎辦啊，供養三寶咧，呢、這個命中之人亦都得唔到呢個好處啊！佢話了不得力。假如精勤富積，奉勉佛僧，是命中人嘅七分獲一啊！咁啊，如果你做之時亦係如法，所有呢個米汁、菜葉咁啊，唔棄於地，留翻唔好浪費，供養呢個貧苦，以供呢個與人有餘嘅畜生。咁啊，亦都咧做好先供養三寶，自己絕對咧唔先食。咁啊，亦都咧係緊切至誠咁樣去做。佢話精勤富積，你奉獻佛質。咁都係時命中人七分獲一啊！咁啊，呢個命中人咧，當然得到好處，但係亦不過全部功德分為七份，佢只得一份，有六份咧都係生者自利啊！咁啊，亦都係一句話，咁啊，鼓勵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，你再生啊，所謂物見自修，份份己獲啊！趁自己精神好，趁自己健康，仲有一口气啊！好好地自己咧修行，好好地自己诵经拜佛啊！好好地自己啊，将呢个有剩嘅资财，咁啊布施三宝，与众结做呢个福利社会嘅事。咁啊，如此咧，日后命中之时，像你自己生前嘅善根，再加上你嘅后人为你做呢个如花佛事，咁就肯定啊，你即使要堕落啊，都唔会只有往生人天或者天堂佛国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再生如是去修行，咁啊，即使日后嗰啲子孙，佢唔識得為你做呢個如花佛事，你自己亦都有把握上升，唔會墮落，就唔需要依賴你個後一代去為你做啊。或者呢個後一代根本就唔懂點樣為你做呢，所以此處嘅含義就係鼓勵，亦都勸勉我哋每一個生者要自己發心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亦都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！咁啊，对我哋来一个警惕。咁啊，如果啊，我听咗如是嘅经文之后，咁啊，自己仲唔发心，或者咧无所事事、游游荡荡啊，或者仲系穿门过舍啊，是是非非咧，日后所失嘅系自己啊！得唔到利益啊，系自己啊；反而堕落啊，亦系自己啊。 这个是佛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，绝对没有半点的马虎与含糊，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警惕。都说事故长者言浮众生，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，今命终之后切斋供养，自心勤恳啊，就如是之人都全亡获利啊。地藏菩萨讲，各位以上这个因缘之故，我所讲这么多的道理，但是长者我今天告诉你听，若是说这个难言浮提的众生，那为他自己这个父母乃至其他的骨肉至亲的眷属，在他们命终之后啊，这个去世就死了，在这个七七日内啦，你切斋供养，咁啊切斋咧，即系如上文所讲，如法去迎法斋供，咁啊供养三宝，啊咁啊亦都至诚勤恳，唔系话好似应酬啊，啊人做我又做，绝对唔系，嘛系出于至诚，出于恳切啊。各位如是之人都全亡获利啊！各位如是呢个人呢，生存得到好处，这个社亦得到好处。所谓如是因都如是果啊，两全其美啊！所谓全亡都得到利益。不说是语词，号令天宫有千万亿。罗油拖阎浮鬼神释法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就作礼而去，咁啊地藏菩萨咁啊说完以上呢一番说话之后啊，咁呢个铺地天上有八千万亿数唔出咁多个罗浮，呢个罗油拖嘅数目。这个阎浮提州所有的鬼神啊，他人人都发这个无量菩提之心，人人都发个大沙，就等于话呢人人都闻见自修啊，人听过这番说话之后，趁着自己仲是健康，咁啊自己都如法修行，人人都发这个大菩提之心啊，愿自己日后呢咁就得到解决，咁就亦都发呢个广大嘅菩提心，扶持三宝，扶持佛法啦，扶持此个地藏经，扶持地藏菩萨嘅甚深宏大愿力，咁就藉此呢以化度呢个末世嘅众生。个大辩长者嘅作礼而去啦，咁啊问之时系由呢个大辩长者而问，就系话若是呢个阎浮提罪苦嘅众生，咁啊佢命终之后，佢呢个亲属为佢做呢个供经法事之时，佢得唔得到利益，会唔会得到解脱？所以地藏菩萨答复佢呢个肯定。只要他做这个如法的佛事，只要他能够争取时间，一方面那么藉着这个后世的子孙为他做这个如法佛事，那么另一方面呢亦都要自己生持，最紧要就是要发心，自己修持，自己有把握啊，不一定呢要依靠别人，又依靠别人是未必可靠啊，都不如闻见自修，份份几和。咁啊，地藏菩萨既然答复大辩长者呢个问题之后，咁啊，大辩长者啦，咁就向地藏菩萨作礼，咁啊，退归本位啊，即系既然有问，咁啊，亦都有答，咁啊，答复已完，咁啊，来。一个小结束，所以作礼而退。不然罗王中单贪品 第八。咁啊，此经嘅十三品，现在属于咧佢哋阎罗王众赞叹品啊，属于第八品，排于第八。咁啊，此一品所谓阎罗王众啊，咁啊，阎罗王之下咧有好多嗰啲鬼王。咁啊，始终个鬼王咧，就前文咧，好似咧就未曾列出，但系现在啊，蒙恩来会，咁啊，同落到呢个高人天上，咁啊，闻到地藏菩萨所谓宏心的大愿，知得地藏菩萨以孝闻于明，亦以孝嘅心愿度度呢个苦恼众生。蒙佛菩萨对地藏菩萨嗰种嘅赞叹，咁啊，所以阎罗王通埋佢所有座下嗰啲鬼众啊，嗰啲鬼王。咁啊，佢亦都咧生起呢个赞叹之心，所以阿弥话佢话度呢个地苦众生，都不辞疲倦啦。佢亦都发呢个大心啊，要度嗰啲苦恼众生。若是有呢个众生孝顺父母，恭敬三宝啊，做呢个如花法师，咁啊阎罗王以及咧佢座下嗰啲大鬼王啊，啊对呢个孝心嘅人，对呢个如法修行嘅人，佢就扶持拥护，使到诸将唔会对佢出卖，咁啊佢哋阎罗王众系赞叹品，即系以前。跌为山狼，就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驱米铺嚟，都来到佛所啊！以是者就当地藏菩萨，咁啊答完大辩长者呢个问题之后，当时呢个跌为山之内呢，就有好多个鬼王。咁啊，向下咧嘅经文里边啊，就列出咧有二十几、三十种咁多个鬼王。咁啊，除咗之外，仲有好多多到数目讲唔出，咁你叫做无量嘅鬼王。下文所列咧，不过系代表与呢个阎罗天子啊，咁啊，阎罗天即系阎罗王，就是、因为佢统领。这个阴间而同这个皇帝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天子咁啊，通常讲咧就是、个黑面佬啊，咁啊译名咧叫做无常佬，就佢咧可以讲咧仲比呢个包公啊铁面无私得多，佢可以讲咧执法系如山，一点人情都冇得讲嘅。就等于话你呢个人，除非一唔做罪业，你若是做咗罪业啊，你一定要经过呢个阎罗天子所判，绝对咧冇人情讲啊，所以名为佢哋阎罗王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想啊，唔经过佢手所判，根本就唔见佢，有冇办法咧？有，肯定有，就是我们生前好好地用功，对这个佛法好好地修养一下，既然自己信佛了，还何必呢太过的行善啊，以及荒废自己的光阴呢？如果你念佛、诵经、拜佛、礼忏，总一切的如法佛事，包括布施、结缘、供养三宝、修宝塔寺、印证正式的佛经，都是种种的善心善根啊， 你以此的善心善根之故，你命中之后咁就上生天堂佛国。咁既然我哋上生天堂佛国啊，就当然就唔使啊去见呢个阎罗王，地狱呢个黑面佬啊，一刀斩断啊彼此嘅关系啊！唔单话佢唔捉你啊，佢仲来尊敬你，佢仲来顶礼你啊！若是你生前你真系诵经拜佛啊，阎罗王都会嚟顶礼你啊！阎罗王都要嚟拥护你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唔想经过呢个阎罗王呢、这个阴司殿咧，唯一办法就系唔好做咁多罪业，多做呢个功德法事。咁啊，现在天台山内有无量鬼王与呢个阎罗天子虚伪扑嚟，咁啊来到佛所，咁啊去到呢个扑嚟天宫，咁啊来到佛啊说话嗰个地方。嗱，咁我哋刚才嘅天台山内地有无量鬼王啊，咁呢啲鬼王咧以边啲为佢个代表咧？咁啊，其中咧一共咧就35位，咁啊，此个35位鬼王咧，佢根本就唔系鬼，咁啊，其实咧佢就系菩萨示现啊。例如我哋呢个研口科里边，咁啊，观音大士啊，响呢个铁围山之内现呢个鬼王身。然后由阿难尊者发起请佛开示，救度所谓嗰啲饿鬼、畜生、地狱受苦嘅众生，咁先至说出啊有一本嘅阎口科。咁所以嗰啲鬼王咧就唔系真正系做鬼，而系咧佢系大菩萨啦，示现呢个鬼王之身啊。咁啊，做呢个鬼嘅领袖，即系做鬼都要做口，咁啊，领导诸小鬼咧嚟到扶持佛法，助佛转法轮，说出啊善因不善果，恶因咧就感恶果，因果嘅道理啊，所谓如影随形啊，如响应声。我哋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州嘅众生啊，举心动念，既然都系罪，都系业，所以地藏菩萨啊，固然大慈悲，为我哋说呢个因果报应之事，提倡呢个孝道，唔单孝自己个眷属，亦要孝顺一切众生啊，即系大慈悲、大愿力嚟到化度一切人。而所有其他的诸大菩萨亦都大权示现啊，现鬼王身，坐佛坐地藏菩萨转法轮，咁啊化度我哋嗰啲刚强啊难化嘅众生。咁啊，既然嗰啲鬼王系大菩萨示现，咁啊即系做嗰啲鬼嘅领袖啦。咁真系能代表嘅，一共咧系有35位啊，所以话所谓恶毒鬼王，咁第一个咧鬼王啊，就叫做恶毒鬼王。咁啊，点解叫做恶又毒咧？就是、因为我哋众生做呢5业10恶嘅罪业，咁因此堕于地狱啦。咁你想化度佢啦，咁啊菩萨咧亦都现呢个恶毒鬼王啊，所以就可以到呢个5业10恶罪业受地狱报嘅众生咧，所谓是呢个同类身来到化度佢，咁啊劝佢咧快快脆脆忏悔啊，从今之后唔 好做呢個五業十惡呢個罪業。咁啊，第二就叫做多惡鬼王。咁啊，呢個多惡鬼王咧，佢個外貌咧就好惡嘅，似得呢個千手觀音啊，呢個頭頂咧有現呢個鬼王身、鬼王相。咁啊，從外表咧好似個好惡，其實佢內心慈悲，只不過現呢個鬼王身啊。咁啊，代表咧呢個威勢啊，遇到嗰啲剛強、蠻不講理嘅人咧，佢哋以呢個威勢咧嚟到折服佢，所以現呢個鬼王身啊，叫做多惡鬼王。佢大憎鬼王，憎就係憎論，即係是非。咁啊，中人嘅鬥嘴，或者咧嘈嘈吵吵，咁咪叫做爭論咧。咁啊，若是話嘈吵爭論是非，亦都係為罪孽啊，墮落之因啊。所以現在咧，似一個鬼王，佢叫做大憎，佢嘅爭論啊，仲要比你大。咁啊，直此咧，發呢個喜歡爭論嘅人，而歸於呢個無爭嘅妙法，咁你叫做大爭鬼王。咁啊，白虎鬼王、血虎鬼王、赤虎鬼王，咁啊，三隻虎咧，明明叫做白，明明叫做血，明明叫做赤。呢個係外表，或者血色，或者白色啊，或者咧係赤色。咁啊，呢三隻虎咧都係人身，而係虎頭，係形狀可怖啊！但係咧，佢亦係以佢呢個虎威嚟到折服啊嗰啲造罪、嗰啲惡業嘅眾生，化佢歸於咧。这个慈悲，咁啊，山央鬼王，央咧就系灾殃啊，患系我哋众生，所谓不孝父母，唔孝顺佢自己嘅师长啊，所谓不敬天地啊，咁啊都系属于呢个重嘅报啊，所以呢啲鬼王咧。就是散播这个灾殃给他，使他正在受这个灾殃之时，那么知得呢为什么我会受种种的灾难，就是因为自己不孝父母，不尊敬自己的师长，所以受这个种种的苦报，从此呢那么改恶行善，那么就叫做散殃鬼王。咁啊，飞身鬼王，咁啊，即系飞行夜叉，佢遇到呢个修善法，遇到啊修种种功德法事嘅人咧，佢就对佢拥护，对佢扶持，唔俾佢啲恶魔嗰啲业障咧嚟到扰乱佢，咁就叫做咧系飞身鬼王。个电光鬼王，咁啊电光鬼王咧就佢就只眼啊，咁啊好似电放光咁嘅，闪下闪下，咁啊当然好似几恐怖啦，咁亦都系咧使呢个行恶者，咁啊呢个心地趋向于呢个善道，个狼牙鬼王啊。咁啊，狼咧就系走兽之一，咁啊，佢啲牙咧系突出噶噃，咁啊，嗰啲牙咧响呢个口个外边，又好尖锐嘅，咁啊，当然佢呢个相亦系好难睇，好凶恶嘅，咁啊，亦系释放所有呢个罪恶嘅众生，咁啊，千眼鬼王。咁啊，如千手观音啊，佢哋有千眼，每一只手里边咧都有一只眼嘅，所以佢哋千手千眼啊，无碍啦，大悲心。 大婆羅尼觀世音菩薩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既然佢足千手千眼啊，佢就為呢個鬼身以呢個千手千眼嘅妙用啊，嚟到化度嗰啲眾生啊，所謂觀機說法，隨機化度。個擔受鬼王，咁啊有好多嗰啲受累咧，咁啊俾嗰啲人食嘅。咁啊，現在呢個鬼咧，佢就專門食嗰啲野獸嘅，咁啊佢就擔受鬼王。咁啊，亦都係一種咁恐怖嘅境界，而使到啊呢個造罪業嘅眾生。知道人我堕于呢个地獄之中，咁啊有嚟啖受鬼王啊，仲佢咧虎视眈眈咁要向佢啖食，我咪因此就唔敢做呢个恶业。个腐蚀鬼王啊，咁啊呢一类鬼王咧就专门咧搬运嗰啲石头或者丹砂片、河塞、海之一类。咁啊，亦都説明咧，我哋嘅人就唔好做呢個罪業啊，等於話唔好殺生，唔好咧無緣無故呃騙人哋嘅金錢。若是用話殺生，你就要還呢個命債啊；若是無緣無故亂用別人嘅金錢唔還，咁就要欠埋呢個錢債，就要還呢個錢債。日後可能咧係為牛為馬去償還，係一件苦事。所以始終呢個腐蝕鬼王，既然為鬼王個腐蝕擔沙天河塞海，係一件苦事。咁啊，警惕我哋做人之時，唔好欠個肉債啊，就唔好欠呢個金錢債，免得日後食半斤要還八兩啊。欠人一蚊啊，可能要还一百呢种嘅灾祸。个主号鬼王号就系消散啦。咁啊，何以叫做消散呢？就话将你嗰啲家财咧冚唪唥散尽，所以名为叫做消耗嘅逢系呢个所谓冇呢个仁慈之家，所谓呢个黑。薄之家，咁啊呢个一毛不拔之家，只知道贪财，唔知道行善啊！所以呢类鬼王咧，就俾佢呢个灾难，使到佢破产，咁直此咧，知道悔过，知得自己所积聚嘅金钱都系冤枉来啊！